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广东广西星期天老店，今日咧喺直播室有文杰华教授。有梁建国，有小弟马丁成，个题目咧就叫初心，初心咁啊，去查一查出自何处咧？咁古时候中国初心呢两个字咧，应该系同啲佛经有啲关系。咁啊，华严经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大概嘅意思咧，都系做人。如果想有头有尾呢，就要记得你啱啱做嗰阵时嗰、那个心係有啲咩愿望啊，啊自己想点做一世人啊，咁样啊，唔好做下做下就唔记得咗。咁当然仲有好多都係咁讲啦，啊比如讲一个叫做大方等大集经，又讲菩萨呢就心似心中。所以心似呢就是初发心，从最初的发心到最终的成佛呢，此心不变，意思都是跟头先那些差不多了等等。但是初心这两个字呢，我啊才疏学浅呢，一路都没听讲过的。那为什么最近就成为一个新闻的热词呢？那因为人类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有一个重大决策，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这个党的最高领袖习近平，他就在去年一个叫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大会上面讲话呢，就重提这个不忘初心的事。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当然也都要搞清楚什么初心，大家都不要忘了。香港特区的初心是什么呢？不是叫 特区的初心啊？ 是啊， 特区的初心 中共的我們就知道 了，看由哪裡開始的初心啦。譬如你是由 特區，不是由這個1997咯， 武小跳馬，不是馬，不是 因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是沒錯，都幾多下都當然想安定繁榮繼續啦，可持續 的做法啦。 那個初心是可以變的， 對啊，其實是啊， 變還是初心，变就唔系初心咯，系嘛？ 唔系初心， 嗰个完善啊嘛。开始你个初心唔够完善啊，家阵同你要完善啊嘛。 即系恢复翻个初心就。 唔系，系完善，即系开始个初心唔够完善，即系唔知系边个吓。总之有人咧就理解得唔够完全，可能啲中文系有问题啦。 咁中文不嬲都系一个唔系太严谨嘅法律语言。 啊，呢啲你讲嘅咋？你 講咩啊？法律語言啊， 有攻擊性喎、 啊。冇，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平實的描述啫、啊。 好啦，咁我哋唔拗嘅。咁呢個初心咧，頭先文教授就講咗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係初心。咁但係點先至高度自治？點啊叫做唔高度自治？點啊叫做低度自治？都有個自治。 嗯。 咁係咪自治就係初心咧？ 啊！嗰陣時咧就唔係咁強調，所以自治，不過就強調一國兩制嚇。咁、啊、就嚇、啊，即係後來就冇即係無限嘅演繹啦嚇、啊。 我同人討論過， 嗯、 即係到底一國重要定係兩制重要？咁啊，俾人兜頭省到一面屁，話冇一國邊有兩制啊？ 係啊。 咁我話一國並唔重要。 啊、你拉我去打去殺都是咁講。點解咧？因為一國是古而有之噶嘛，你使乜講啫？ 嗯， 兩制先是特色啊嘛。 嗯， 所以你一國就無需解釋嘅。 嗯， 兩制咧就要解釋。事實上呢廿幾年嚟咧，就好多方面嘅解釋，好多方面嘅完善。 嗯。 好多方面的又將它淡化諸如此類啦，咁呢個就是香港人要搞清楚，作為一個香港特區的居民， 嗯， 你的初心是乜嘢？咁仲有一樣喎，呢初心不是話民建華你的初心，梁建國你的初心，係嗰陣時人哋話俾你聽，你應該有呢個初心。 嗯 ，OK。 啊、即是你要接受的、咁又係即係同佛經上面嗰個初心應該唔係一種唔係一種解釋， 唔同一樣解釋。咁一個 係呢個初心係人哋俾你嘅， 一個係宗教性嘅嚇、啊，即係信仰性嘅解釋。另外一個咧就係維穩嘅解釋啦、 啊。維穩咁樣整咗維穩出嚟， 係啊，即係呢 你一講維穩，我就諗起即係咩？結婚的誓詞咯，啊！結婚嗰陣時，張傑未結嗰陣時就叫做初心啦，嚇、啊。 嗯。 你肯定好先結噶啦，唔知你咩理由啦，總之你就要結啦。咁你咪去講講你嘅初心就話，啊，你老咗唔靚啦，我都仲中意你。 唔係就係咁，你病 到。你病咗，或者你欠好多債。或者你坐咗監十幾年，咁你蘇牧陽我得十九年，黃寶川咩嗰個貧謠幾多年啊？ 啊唔記得 廿幾年好似黃寶川 唔記得喎，真 係、啊、真係呢啲， 即係嗰個初心咧，就當時梗係大家甜蜜蜜啦嚇，因為等住嗰一刻啊嘛，你宣誓完咗個。那個主持者先話得啦，文傑話你可以嘴佢啦咁。 我嘴佢，佢嘴話嗱，個問題其實係咧，而家好驚啊！聽翻呢啲誓詞啊，林敬國，因為咧而家人口老化啊嘛，同埋香港係最長壽嗱，遲啲係咪最長壽就唔知啦。 誓詞都老化。 喂，咁你都人口老化，即係你諗下，原來而家係活到九啊歲咁樣，遲啲平均九十歲，咁你結婚嗰陣時廿零歲，即係你要守成七十年。是不是很害怕、啊、即是这个很沉重的一个誓言啊，帮我尽早啦，尽早。 这些教坏细路 吓，你讲现实啫。 人哋天长地久，海枯石烂， 依家咪就系 沧海桑田，都仲要同你约埋梁景光，下一世仲系你。 嗯。 啊，我冇补系嘛？哇，边有啊？边、啊、有言约？ 咁先至叫做海誓山 富家富业啊！要 咩叫海咩叫山啊？嗯、哦，你七十年就嫌長咯喎，怪之得七年痕啦。 嗰啲叫 appendix 啊，嗰啲叫咩 ？appendix 呢個附錄係嘛？ 係啊。嗱，不過咁，如果佢成日提不忘初心咧，即係話呢個初心已經其實慢慢發展咧，就有啲唔同咗啦。 我真係第二三 part 先講喎。係 你諗咗好，誒唔好斬你住，咁有邏輯。不過講翻就係你話啊，點解咧近年咧又好似成為一個流行語咧？咁好重要咧，就係關於一首歌嚇，喺、 哦、 內地一首歌咧，就喺春晚咧就一路大家都有去唱。 哇！你睇春晚啊？ 我唔睇啊， 好高境界喎、 啊。春晚而家都冇得唔睇啊。 嚇！ 咁冇乜選擇嘅，即係鋪天蓋地。咁啊，入話有一首歌咧，就係、是、歌頌啊習近平啦，好重要啦。咁咧就係一個叫朱海啊呢個人咧作詞嘅，舒蘭作曲嘅。咁啊喺春晚嘅時候咧。就是呢個韓女啊，同埋譚維維唱嘅。 啲歌詞 咁中間咧有四句啊，佢話不忘初心，繼續前進，萬水千山，最美中國道路。 哇！假大空都絕喎、 啊。咁啊唔係，歌頌祖國啫佢。 唔係，嗰啲冇句落實嘅，唔難都係。即係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拜年都係咁。即係你冇個特定嘅指向啊嘛， 咁、歌詞咧有陣時就有一個發揮嘅空間，等你去聯想下咯。 虛虛地啊， 唔係可以有詩意，但係詩意佢都詩都有初心噶嘛。你到底想講乜啫？ 係、嘛？啊，咁如果去演繹咧，有人嘅理解就係話咧，要激動翻共產黨人要飲水思源。 繼往開來，即係而家就算好多電影咧，你都會睇翻啊呢一個國共內戰係點啊，共產黨嘅道路走嚟不容易啊嘛，係咪？咁啊，即係有好多犧牲嚇。 哇！咁你飲水思源嘅，但係我想諗起陳獨秀。 嗯，係啊， 呢個係源嚟嘅喎。 係啊， 咁係。 你搞清楚佢點解佢嘅初心係乜嘢？後尾點解又踢佢出黨？到底是他不記得初心呢，就是踢他出黨那些不記得初心呢？ 咁係仲有啦，佢陳獨秀嘅初心，而家係咪仲係被視為初心咧？ 哇！你講少啦，講少啫。而家梗係講毛澤東啦。 你陳獨秀後屘佢自己覺得有啲佢以前所謂嘅初心，覺得係唔啱啊嘛。佢覺得佢個共產主義，佢後屘覺得好似咦？自己覺得已經不是他的自己個人的信仰了、所以他又有些反水了，那就被人踢出黨了。 他是開始創黨的時候，他是以一個文人去理解共產主義、然後他研究完了，他認為共產主義是好東西，所以呢應該建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呢謀求呢個長遠嘅目標，實行共產主義，呢個係佢嘅初心。 嗯， 但係好快脆佢就覺得，咦，唔係路喎、啊！喂，我哋中國共產黨點解要聽蘇聯共產黨說話咧？點解我哋要成為佢嘅一個支部咧？咁如果即係中國同蘇聯有衝突嗰陣時候，有利益衝突，咁我企喺邊個立場咧？ 嗯， 佢首先就反對中國共產黨成為呢個共產國際一個支部喎，佢反對呢點嘅喎，嚇。仲有咧，到打仗嗰陣時候，佢就認為唔應該用呢個武裝鬥爭嘅形式喎。點解咧？因為佢認為而家我哋係咩？而家我哋係民主革命啊嘛。民主革命嘅主體係咩？係資產階級啊嘛。咁你嗰陣時候中共加入呢個國民黨都係咁講噶啦。啊！我哋信三民主義嘛，因為而家共產主義遙不可及，咁我哋行咗一步，先反咗封建先。 嗯。 啊！你封建都未反完，你又反埋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都未能發展到嗰個高級高度發展嘅階段，咁、 啊、 所以陳獨秀嘅初心喺呢度啊嘛。咁、後屘你咦咁啊打喎，要打仗喎，打內戰喎，咁佢真係接受唔到啦。 嗯。 咁、但係而家。中共點解十九大提出初心呢個問題呢？文建華講得好啱，佢有一個現實嘅基礎嘅，就係、是、黨中央認為佢成九千萬黨員咁多，而家唔止啦， 唔止 啊！嗰陣時仲係8900萬咁上下。佢話嗰陣時啲黨員咧有好多咧唔記得咗自己嘅入黨誓詞，唔記得咗要為人民服務。咁啊，入咗黨，有咗權，做咗官，越做越大，咁啊，自己納税、掠税，咁啊，由呢點話你班友忘記初心啦、你忘記為人服務呢個宗旨啦，咁啊，顧得自己納，呢個應該講喺字面上係啱嘅，但係點解會有咁多貪官污吏殺之不盡呢？我一路殺。殺到 而家未殺完噶， 殺到政治局常委呢級，殺到中央軍委副主席呢一級，係嘛？咁啊未算好咧，毛澤東最叻，仲要殺到共和國主席呢一級，啊你係資產階級代理人啊嘛，咁佢都有根有據噶，佢都唔係亂噏噶。咁我哋又要思考呢個問題啦，到底初心係咪永恆嘅？文建华头先好一步嘅，即系我哋仲想一二三四，佢一就四 ，part three， 佢一就四，好嘢好嘢，即系教授，即系教授。 越听越即系觉得唔系啊嘛，系咪？嗱，即系唔个初心点解一定要保存？其实咧，我哋而家讲初心咧，就以即系你话仲要勿忘咧，就一定有佢现实需要。 即係好多人忘咗咁解， 走歪咗，或者咧唔係現實需要，就是、現實嘅考慮，甚至係利益嘅考慮啊嘛。咁咧初心係咪唔可以修正啊？ 但係咁啊，佢牽涉到個問題就係、究竟個初心本身係咪可以應對到時下嘅需要先？ 冇錯。 你的初心的話，我的初心，如果我是賊佬的，我的初心一心是打劫發達的，這個是我的初心來的。咁呢個初心嘅話就不容於社會嘅喎。咁但係而家我哋討論緊個初心，或者係共產主義嘅初心，就係、是、一個平等嘅社會啊嘛，世界大同啊嘛。其實好多嘢呢個世界上所有共產黨未曾可以達到嘅喎。共產主義係冇國家噶嘛。 應該就係啦。 所以就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 啊嘛。 咁 即係中文譯做呢、這個慢慢。所以話要共產國際就咁解啦， 咁啊就係 應該有個別嘅國家嘅咩民族主義喎。 咁又唔係喎，嗱馬丁聖最清楚，當你走國際路線嘅時候咧，嗱譬如早期嚇咩托洛夫 托洛斯基 啊嗰啲嚇， 咩世界 咁 係 啊係啦，咁咧都俾人批鬥噶嘛。咁有毛澤東就專講佢自己中國本土嘅，即係要發展出嚟同蘇維埃嘅共產主義唔同嘅。中國共產主義，咁即係成日都已經有一個要睇現實情況修正嘅東西，咁所以呢個初心咧更加其實講本道地性嘅地緣性嘅嘢。咁嗱，如果你係講嗰個流行語，我哋今日點解要做以呢個作為題目？咁除咗觀眾點題之外咧，都有一個實際嘅考察，就話喺2017年應該話，咁啊通過一啲流行嘅報章啊，譬如包括《人民日報》啊。中國青年報啊、北京日報啊等等咧，十幾間報紙最常用嘅流行語列出嚟，咁啊有十大流行語，第一咧就係十九大，咁啊其中一個啦，新時代啊，係雄安新區、金磚國家、人工智能、人類命運共同體， 都未到初心啊？ 未到，即係佢唔係排序嘅，咁啊天舟一號，咁啊就 天舟一號啊， 嗰陣時啊，2017啦。咁啊，再包括呢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其實提出嚟都係有嘢嘅。 即係初心咧， 係咪？如果唔係就唔使成日講。 頭先講得好啱，初心係需要修正嘅。 嗯。 因為初心，頭先我哋舉嗰個例婚姻啊，咁其實絕大多數初戀，然後初婚。啊！而家有好多二分、三分、四 分， 係 嘛？你去個背後，即係話喺度重婚。係 咯， 係 咯， 係 咯。 唔係重婚，有二分啊嘛。 一講就初婚，即係有第二 part 啊 嘛，係嘛？ 係啦，個語言一加值。 咁初戀梗係最美好，但係又最不切實際嘅。我諗嗰啲初戀咧，都係十三四五歲，啱啱即係叫做豆蔻年華、情竇初開。其實不知情為何物嘅。咁但係就係有一種青春嘅衝動， 冇錯，不顧一切 湧動。咁佢即係追求一種完美啊！最好就係、是、其實佢首先搞清楚自己完唔完美先啦，係嘛？即係你 就冇完美嘅， 成日要求個白馬王子完美，咁自己照照鏡，個王子唔會睇你噶嘛。 但是在我們眼中他選那個都不是很完美，但在他眼中是其實呢昨天5月1號、在所有人都有交流回就說回呢我們成長時期不是梁敬國，梁敬國可能都未出世，就是 有一套電影是啊，未出世， 青春 很青春， 我都想 人家已經很滄桑了，大佬 你有沒有看過一套電影叫 Melody 呢？兩小無猜， 我知道這套電影 是啦，嗰陣時係風行咧，喺我哋嗰、那個即係小學、初中階段，風行到咧就係、是、直情就係講馬丁聖頭先嗰個情況，即係十三四歲 弟子仔啊， 係就是、大家即係好中意對方，於是約埋走佬唔翻學嚟離家出走啊！哇！我哋嗰陣時就係我嘅向往嚟噶嘛，都好想係咁 好想離家出走 啊！係啊，咁嗰首歌係殺食啊，叫 First of May 啊嚇。咁比之兄弟啦，哇，流行一時。咁所以頭先馬鼎盛一講咧，就直情就係尋日大家喺度瘋傳緊嘅嗰種情懷，咁我真係初心啦。但係初戀好多都冇乜好 結 果 啊嘛。 老人家都係咁講，定啲嚟湊，即係唔好話一頭就中落去。中落去都唔紧要，出得翻嚟先好。咁啊，你买对鞋、买对袜都拣啦，行多两间啦，冇理由话即系一见钟情咁就真系。 咁第一个咪通常被牺牲咯。 吓、 啊， 系咪啫？ 俾人拣先， 俾你拣嗰个系牺牲啊！真啊。 俾你揀中嗰個要翻去燒香啦。 失敗率比較高啲咁啦，但係都唔係話冇成功嘅機會，成功嘅個案嘅。 咁啊，於是有啲遺憾咯，遺憾㗎。好多人都話：，誒，我第一個就係、是、啊，唉，真係未試過第二個咁樣啊。咁啊，但係咧，點解初心一定係好啦？嗬？即係我諗咧， 唔係初心係好，係初心係一種幻想。即係我第二 part 會詳細講嘅。 好啊。 啊，即係呢啲初心咧，都出於一種即係朦朧嘅狀態，甚至講係無知嘅狀態。咁佢好快就落咗一個決定，要做一個好長線嘅安排，或者一生一世。咁呢個初心咧，都係信文嘅話嗰句要修正嘅。 OK。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劳工处同入境处正研究就日后外佣申请续约时需要接受认可新冠疫苗注射安排的相关细节。张建宗在网址说，近日出现外佣在社区感染变种病毒的不明源头个案，特区政府审慎和迅速采取相应措施，要求全港大约370,000外佣在今个月9号之前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及满14日的外佣可以豁免。他解释措施旨在保护外佣自身、雇主家庭等，通过检测尽早找出变种病毒的源头，以便有效切断传播链，希望在港工作的外佣和雇主理解政府的初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正是草拟取消强积金对冲机制的法例，目的是在今届政府内完成立法工作，而在立法会二读的2021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亦已经交给法案委员会审议，当局期望在今年年中完成立法，能够及时公布明年的法定假日和公众假期日子。罗志光在网志回顾过去四年政府在劳工政策上的重要工作，他说劳工政策在社会上争议十分大，不少政策的争议持续十几年，甚至超过20年都未有寸进。他认为自己在劳工政策属于中间偏左，不过在推动部分政策时被部分劳工界批评偏向商界，同时又被部分商界批评是向他们开刀。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说，在南韩的脱北者没几年前再次作出挑衅行为，散布反朝传单。金宇正说，朝方曾经向南韩当局严正警告，容忍脱北者的鲁莽行为必将招致影响两韩关系的后果。他指南韩方面放任不管，北韩感到很不愉快，朝方将在韩脱北者的举动视为对北韩的严重挑衅，将考虑采取相应措施。美国正式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及北约组织在过去近20年都在阿富汗有军事部署。美国今次撤军行动将持续至9月中旬。当地近日暴力事件增加，保安部队对报复式袭击行为保持高度戒备。当地塔利班警告不再受限于一项不以国际部队为攻击目标的协议。美国有将领警告，军方将会强烈回应任何针对国际联军的攻击，亦会支持阿富汗保安部队，这个是毋庸置疑。

佢不顾一切啊，唔理乜嘢都攞到政权先。 嗯， 啊，死几多人打几多仗嗰啲都唔系问题。 嗯， 咁后七十二年咧就系执政党啦。 嗯， 执政党恐怕佢嗰个初心咧就会变嘅。 嗯， 啊，即系呢个唔系污蔑讲呢个事实，唔使等到28年咁多。 嗯， 即系当佢喺局部嘅地区取得政权嘅时候咧。他已經個位置啊，佢本人的性質已經變咗啦。比如講嗰陣時，首先有咗軍隊，1927年，跟住有咗地盤，又叫做根據地。嗰啲地盤咧，當然以農村為主啦。 嗯， 但係都有啲城市嘅小縣城啊、鎮啊，你想講乜？ 文書，以延安作為例子， 未到，未到嗰度。 延安都 喺江西已經係啦，井江山啊，咩瑞金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啊，嗰陣時已經遇到呢個初心，冇法子錯落去啦。啊，一諗諗錯又諗起嗰位錯埋 blah 咁，就係錯錯乜鬼？咁呢個初心咧，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係一個工人階級為領導嘅。先進的政黨，咁有咗城鎮以後咧，就有咗工業啦，有咗工廠啦。咁呢個工廠咧，佢話全民所有制又好，點所有制都好啦。總之係你共產黨話事噶啦，呢、這個工廠係你噶啦。咁啲工人咧，首先就話：喂，聽講你哋係工人階級嘅黨嚟嘅，咁家陣我哋大啦。 嗯。 啊，我哋大要做啲咩事咧？首先，喂，大佬。加啲工資啊！雞碎咁多死人噶、啊，咁毛澤東喺入咗黨一年之後就去咗安源啦嘛，安源嗰個煤礦啊嘛，據說佢喺裏邊起好大作用，但係有啲人就話唔係，你喺度做咗咩鬼啊？我劉少奇先喺嗰度做嘢，李亞三話唔係，我係工會主席、啊，你係咩咁啊？大家拗啦。總之嗰陣時共產黨已經將力量放咗喺工人運動上面啦。 嗯。 你怎样使到啲工人信你、拥护你，甚至加入你中国共产党呢？首先一个就为他争取经济利益。啊，挖煤都好惨噶，四块石头加一块肉，一冧就死人，漏水又死人，漏气又死人，爆炸又死人，攞条命搏。结果呢，其实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咁你帶領我哋搞工人運動，首先加水啦，加少少啦，加兩個泵都好啊，好過冇啊嘛，兩個泵就一碗飯嘅咯喎。 嗯， 好啦，咁當你中國共產黨攞到城鎮、攞到工廠以後，會唔會加水呢？No no 啊，咁你初心去邊咧？你唔係為我利益咧？但係佢就實務實咯喎，即係而家呢個工廠、呢、這個礦山係我嘅咯喎，如果我加水。咁我攞呢个矿山人做咩？真系为你班工人谋利益啊！ 咁我用咩口号啦？就一定系集体嘅利益啦。 唔系， 嗯， 总之嗰阵时可以用呢个战争为理由、啊， 系。 而家我哋最紧要咧就 系 支援前线、啊、所以嗰阵时有白纸黑字嘅命令写住嘅，红军占领咗工厂以后。不能够乱加工资，不加水，喂，缩短啲工时啊，做16个钟好惨噶，得24个钟一日，做16个钟，真系做噶、哦，挥汗如雨噶、哦，唔系坐办公室吹冷气、哦，吓、啊、缩短2个钟咧，又 NO， 咁你嘅初心维持唔到，点解咧？就因为你由被壓迫的一個黨變成執政的黨，不是說一定就去壓迫人，但是呢可能要說又是文傑華那句說話維穩咯。 那是現實和理想的分別而已， 就是這點了，即是好像你說不論你窮又好、病又好、跛又好、坐監又好， 我都要跟你一起 講笑講笑，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當頭就各自 fly。 但是他一定不可以说这个现实情况，他一定要有很多理想的口号呢，令到你觉得你的牺牲呢， 口号吃到不饱的、哦、 但你说他怎么这么顺民的呢，可以令到这么多人听话呢， 找一支东西指住你喂，家珍已经 我做庄打色了，你什么事啊、嗯、你来搞场 啊， 啊 你不喜欢可以走， 可以走吗？ 可以走， 但是为什么我成日问言安呢，因为最近就真的做一些研究，关于即是你1938开始啊， 在 言安聚埋的那些鲁迅学院啊等等那些知识分子，就来到这个这样的地方，他们生活得很基本，即是基本到不基本，但是还有一些西方残余小资产阶 级 的 思 想，对于文艺的看法啊，哇，逐个逐个破击你，引你讲先，讲完之后咧，就佢唔出声住，等第二啲人嚟讲啊，咩叫做艺术为艺术，即系或者系爱啊，传达呢啲人民信息，全部帮你修正佢，即系你会睇到嗰个模式已经开始系咁样做，即系无论系斗争或者系即系攻击你个思想，好犀利，即系系一个练习班嚟。 你就講嗰個魯迅學院啦，嚇、啊！你嗰陣時點解要做叫做魯迅學院呢，因為魯迅名聲大啊嘛， 嗯、 特別係喺國民黨統治區，大家鬼識毛澤東咩？真係唔識嘅喎，唔係講笑喎。佢憑乜嘢要識你啊？你有邊件事做出嚟佢會識你啊？魯迅又唔同嚇、啊，魯迅有支筆，有把嘴啊，佢 又 講課又寫嘢，係、嗯、嘛？咁嗰個宣傳名大，所以就借佢嘅名嚟到叫做魯迅學院。嗯、其實佢點會實行魯迅嗰啲嘢咧？毛澤東喺延安講話裏邊已經講得清清楚楚啦嘛，就批判啲小知識分子嚇，話而家仲係要魯迅嘅雜文時代，又係錯啊！即係魯迅如果嚟延安咧，又係彎彎公司嘅，唔掂嘅啊！你佢就话唔歌颂我就唔得啊！你唔去打击呢个国民党又唔得，因为呢个咩咧系个阶级问题， 嗯、 即系你嚟到延安咧，你搞清楚你要转变嘅立场，其实好简单嘅啫，听话得噶啦，一句啊，绝对唔复杂啊！你唔好话知阿左，唔好咁多问题， 冇错。不要仲有啲殘餘嘅思想，冇錯，咩叮咛啊咁嗰啲，即係套曬你哋講嘢先，任你講幾日，都三個禮拜喎，日日講，即係到今時今日咧，都係套翻嗰樣嘢。咁啊，當然啦，阿老習咧，都喺2015年咧，又講翻延安嘅啲嘢，不過佢又修正咗，所以唔好講初心。 修正邊咧？ 佢將佢轉咗個調子咧，就嗰陣時嘅鬥爭嘅情況同而家又唔同。我而家要講中國嘅美好，佢用咗好多佢美好嘅字，同埋中國嘅夢啊嘛。咁咧，所以咧嗰個所謂文藝嘅方向咧，係要經營光明面嘛，係嘛？即係唔好成日講咁多黑暗。其實調子係轉咗噶啦。咁你話有冇初心咧？個初心係咩咧？咁所以其實初心係要我嚟忘記嘅，你知唔知啊？ 初心係忘記， 初心 要 嚟忘記。 矛盾喎呢句説話。 矛盾。 一方面就你無忘初心喎，但係另一方面你話初心我嚟忘記。 係啊。 成日講我同劉天賜嗰個觀點，即係協議咧係攞嚟搣嘅。 係啊。 啊，即係搣之前咧。個作用咧就限制你嘅，唔限制我嘅。 嗯， 啊，即係呢個就係一國同兩制啊嘛，一國就係我大啊嘛，兩制係你制啫，係嘛？但係咁你要問我制唔制啊嘛？ 係一國兩制，你制唔制啊？ 係啊，咁所以你講嗰個初心就開始大家定呢個條約嘅時候咧，係按照我同你嘅力量比例嚟定呢個條約嘅。 嗯， 咁如果時過境遷，我哋嘅力量唔同咗，當然呢個條約就唔能夠執行啦， 所以 重新訂過啦， 係咪咧？ 就要訂過，就要修正都得， 嗯， 可以修約嘅， 嗯， 啊， 但修約要雙方同意先可以收喎、 啊，唔係喎，邊個勢大，邊個提出嚟收邊度， 你就要同意喎。 嗯，所以一點解有修正主義呢個稱號咧？佢竟然會成為一個主義，而唔係就係一個行動。 修正主義咧，如果喺即係馬克思嗰個範疇裏邊咧，係一個貶義詞嚟嘅。 嗯， 即係馬克思嗰個初心咧就係啱嘅。 嗯， 啊，即係修正佢嗰個就係唔啱嘅。但係事實咧，我遲啲會喺星期一揾一日講，即係走下神壇的馬克思。 嗯、 又是跟这个初心有关系的、 嗯、 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或者整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它的初心首先是一班知识分子想出来的、 嗯、 这班知识分子由于痛感当时社会的不公、 嗯、 不平等有压迫而且阻碍社会发展，它就设想在政治上设想一个路线图啊，帮佢起个名叫共产主义，啊，到嗰阵时咧就好过而家，咁嗰个道路咧就要通过呢个暴力，通过呢个打碎旧嘅东西， 嗯， 咁仲有最好笑嘅就系叫做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哇！呢个哲学。要問阿哲學博士阿、啊、文教授。 哦，呢、這個咧都係一種辯證法嘅內容嚟嘅。 咪、啊、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破 即係不理乜嘢，剝爛咗佢，就自然有好嘢出現啦。 因為佢就算你唔剝爛，佢都會分解嘅。即係你喺唯物辯證法講咗噶啦嘛。你凡係一個狀態，去到某一個位咧。佢就會出現咗同佢相反嘅狀態，然之後出去正反合， 正反合， 跟住合咗又有正反合，歷史都係個進程都係咁啊嘛。 但係頭先梁建國講得好啱喎，即係十月懷胎，你未到你五月就將佢吹出嚟，咁係咪破咗就一定立咧？或者會呆嘅喎？ 咁咪過咗24个礼拜、25个礼拜都可以生存啊？ 無謂啦， 但生存 你做乜唔等佢捉魚啦？ 佢要整 氧 氣箱啊嘛。 赶住嗰个咩良辰吉日啊，赶住一月一号出世啊，唔好啦，即系你要等佢真系成熟咗，佢瓜熟蒂落，系好自然咁样破壳而出噶嘛，而唔系你要打烂佢噶嘛，你打烂佢只鸡都未得，咁啊变咗越南人咪食嗰啲叫做咩啊？嗰啲 唔系越南，菲律宾。 腊月腩、 鸭仔蛋、 越南食食嗰啲， 嗰只我记得， 系啊，即系啱有啲毛， 好恐怖噶。但系啲人话好补啊嘛， 唉， 记唔记得？ 但系啲共产主义嗰度，佢因为有人都攻击佢啦，因为佢系历史决定论啊嘛。虽然佢就话哦，我已经设计咗一套路线图出嚟啦，而呢个路线图咧喺历史嘅发展过程之中咧， 系 会依循呢个路径咁样发生嘅。 系啊， 只不过咧有啲共产党人咧等唔切啦。其实列宁咧，严格嚟讲都系修正主义者嚟嘅。 当然绝对佢唔系马克思主义者， 绝对唔系，因为而家我哋普遍共产国家行紧系列宁主义，唔系共产主义。 诶，仲衰啲斯大林主义啫。 哦，呢、這个真系仲衰啲 啦， 斯大林咪真系仲衰啲添啦。 咁啊，系啊， 所以你 讲得啱。 你根本佢由共产主义诞生到苏联十月革命嗰阵时候，其实个初心已经变咗噶啦，根本已经同佢原本已经系有啲。我唔好话，唔可以话完全唔同啦，即系佢嘅形态仲似嘅，但系个心入边嗰层嗰个 essence 啊，嗰啲元素啊，已经 系 有啲唔同咗啦。 唔系完全唔同，系根本唔同。 嗯， 点解讲根本唔同咧？首先，你头先讲嗰句外文，就系、是、共产党宣言里边最根本嘅一句说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啊嘛。呢、這個事實上就唔能夠成功噶嘛、啊！你雖然馬克思親眼見到巴黎公社， 嗯， 仲同佢加持，同佢背書，話呢個就無產階級專政啦，呢、這個就亂噏啊嘛！巴黎公社何解係無產階級專政咧？ 係一班資本 專政就真 係冇錯，係一班小資產階級 部門專政， 仲有小資產階級入邊 點會無產階級專政咧？係嘛？即係等於即係共產黨打落咗一個城鎮，佢唔會喺呢個城鎮度揾啲工人階級嚟做領導噶嘛？同佢嗰啲農民咩城市包圍城農村包圍城市完全唔啱噶嘛？好啦，咁馬克思咧一世都係一個思想家。是一個理論家，他沒有實踐的嘛，有哪件事給他實踐呢？如果實踐實話， 所以難怪知道今時今日呢，那些人都是痛罵馬克思。 唔係佢作為呢、這個一個學者咧，到今天仲有佢嘅歷史價值的。係 咪？我絕對覺得佢有價值嘅。 一個學 説 嚟講 係 有 啲， 佢係探索啊嘛，佢係睇到現實不公，佢想辦法解決問題啊嘛。呢、這個唔冇壞㗎。知識分子責任就係、是。如此， 同埋佢好想建立一套比較自然自足嘅系統、穩健性嘅系統啦。譬如恩格斯咁樣，佢都幫佢喺科學嘅當時嘅科學實證主義啊，十九世紀嚟到去鞏固佢嘅嗰個共產主義嘅思想。譬如頭先阿梁敬國你話佢嗰個唯物史觀有幾個階段啦嚇，譬如奴隸社會嘅階段啊、封建社會啊、資本主義社會，跟住去到社會主義，跟住去到共產主義，佢覺得一定係咁啊。然之後我哋個烏托邦。就會完食、啊、但係其實咧，我哋後來又睇到，哇，唔係、哦，資本主義開到荼蘼、哦，哦，原來有多變種嘅、哦，啲變種就係、是、 完善嘅機制、 啊， 資本主義竟然出現咗 啊！跟住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哦，係、嗯、嘛？即係哇！呢啲咁多，即係俾佢咁多名目去講翻而家你佢想有嘅現況，唔係等住歷史嘅自然發展、哦，係嘛？即係就算你翻翻轉頭，佢又解釋到嘅、哦，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所謂初心，即、就、係、是、你點會唔變呢 都話俾你聽，初心係一種理想，或者甚至講為一種幻想，因為佢落實唔到。 或者空想， 我都想講 空 想會唔會係 空想？恰恰係馬克思主義批判佢嘅前輩，話咩咩傅立葉啊、歐文啊、聖西門啊嗰啲叫做空想社會主義。我呢啲咧叫科學社會主義。 嗯。 都是这样标榜的嘛、即在学术上可以说即是后来居上但是他那个科学社会主义呢也都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因为事实一检验他说喂现在应该革命了如果不是我们组织共产国际做什么但是他就违背了他初心他初心呢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到不能够承受他的生产力发展了梁敬国话啫，佢就自然崩溃啊嘛。佢家姐唔系，文杰话话斋仲有百几年发展，前途仲无量。啊，而家仲要社会主义喺和平竞争当中失败咗，你要学资本主义。啊，你中国共产党高调唱得咁高，你都要挨人哋批准你入 WTO。咁证明咩啊？证明好似。啲友仔唱嗰個反右派嘅歌倒轉落嚟唱，話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又回來了，話你請翻嚟㗎，係嘛？你四九年打咗上海以後，冚唪唥啲呢個國際嘅金融冚唪唥收歸國有，你八十年代要賠翻俾人，請翻人入嚟啊！日本嗰啲咩三友啊，咩咩三井啊，咁證明咩證明初心係唔係話可以修改嘅，而係必須修改。 修改 因為時移世易啊嘛。 而且已經修改咗、 啊。你開始山盟海誓冇錯，因為你望見咧貌美如花，梗係山盟海誓啦。突然咧有一日發現，咦，色衰愛遲。呢啲係人性嚟 嘅。就算即係唔好成日講色衰，又好慘。即係唔係就係咁啊？雙方都係啦，當然嚇。 問題係漢武帝色衰唔緊要啊嘛。 係咯，咪就係咯。 權仲喺度啊嘛，佢色衰啫，權冇衰啊嘛。 呢樣嘢 冇辦法嘅，知好色都冇笑嗌嘅，一般都。 咁啊，除非你做咗女皇帝武則天啦，咁你又可以冇笑嗌喎，冇問題喎。 當然可以啦，即係 咩小鮮肉都得喎。 Catherine the Great 都係咁啦。俄國的女沙皇 不過呢無忘初心是很使好用的即是譬如舉例一下現在的國情呢也都有這樣的需要可能就不要浪費食物即是浪費食物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令人震驚、啊、其實包括廣東省有很多飲食節目它不是只是講美食它是講大量食譬如豆食幾重的 十 分鐘挑戰十層漢堡包啊，半個鐘頭食一百斤龍蝦啊，一個鐘頭食二十碗蘭州拉麵啊， 嘴都塞唔到啦。 唔係，佢哋係咁樣鬥啦，咁啊依啲都係事實，咁啊即係依啲就已經係太過過分啦。咁但係咧，佢即係剩餘嘅植物嘅噸，即係以噸計咧。比起全世界還有那麼多飢餓的人口 咁佢用呢啲理由啦，當然嚇，就係、是、要你節制咯。咁而家係已經成為一個法律嘅啦嘛，係嘛？喺上邊就係你唔可以食剩食物，要罰款嘅。 好多呢個食肆都有過呢種，即係你個餐碟剩翻幾多，同你稱一稱。 嗯。 咩剩一賠十啊，諸如此類呢啲嘢。呢啲都係皮毛嘅啫。 但係就係咧，講翻譬如我哋頭先話喺佢奮鬥時期啊，共產黨奮鬥時期嗰種飢餓同埋食物嘅不足，咁啊呢個都係初心啦嚇，希望大家有飽足，但係去到某程度一定要修正。即係而家呢個情形，係好，即係一個後嘅，即係我唔敢話後資本主義啦，係而家面對嘅實況。 温饱时代啦，已经系进入小康啦。好啦，电话18723111或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一阵翻嚟我哋进入第三节初三。 巴特拉医院寻日有12名新型肺炎患者，因为医疗用氧气短缺不治，是不够10日内新德里发生的第三宗同类事件。伊朗核协议中的中俄英法德的谈判代表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争取美国重返核协议的问题。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说，目前的谈判有进展，但是进度缓慢，与会各方都同意解除对石油、天然气、汽车、银行和港口等行业的制裁，以及同意解除对大部分个人及机构的制裁。各方早前期望能够在今个月21号前达成协议，英法德的代表发表声明说，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进行大量工作，目前未就多个关键议题取得共识，未能保证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并非不可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另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该区。本港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吹微风，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有几阵骤雨。展望天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咁现时各区隧道交通暂时系畅顺嘅。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柴湾连城道上山方向比较挤塞，影响到柴湾道回旋处比较车多啊。龙尾而家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永泰道花园。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界限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澳道土地湾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锦田公路高步桥面来回、新良潭路乌蛟藤烈士碑去大埔、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和新加坡呢就想着做旅游气泡，5月26号开始启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疫情好转当中，大家都希望可以恢复出行。香港和新加坡大家那个疫情都是稳定和大家安心的，我们大家都同意可以重开我们个恢复往来的机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 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专家话 ，BioNTech 系用一种新嘅 mRNA 技术研制， 系咪真系咁新呢？ 呢种 mRNA 最初提倡1989年，去到真系有只药面世，超过20年嘅时间，科学同埋医疗嘅距离系真系好远。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 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化学博士黄建军会同我哋讲， 从科学到医药，这么远，那么近。 一边靠把口， 一边用双手，偏偏佢哋系 最佳拍档。一个用手语演出嘅电视真人 show， 手语随想曲全新一辑有学篇，六位主持， 三位听障， 三位健听，手口并用，共同挑战种种得意考验。 由力奇、烹饪、装修到训练狗狗，互相了解，彼此学习，让双健双方打破沟通隔膜。 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睇波通常都是世界杯的问题。 你用女士的角度出发好了，如果你这样跟男士讲不得的。足球都是一个爆冷最容易发生的体育运动。 刚才讲的流民其实去到日常版本都有的。即是我认识很多朋友呢平时不讲粗口的。除了睇波的时候。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三節講初心啊，繼續講初心咧。我諗都係冇辦法，初心一定會變嘅。問題就係點樣變？諗起八九民運嗰陣時，就有啲學生啊、青年啊上街要求即係反貪污啦。即係嗰陣時就係啱啱叫做發達，啱開始。唔玩階級鬥爭啦，唔玩路線鬥爭啦，玩呢個四個現代化，係揾錢啦，向前看啦，咁向前看係好事嚟嘅，問題係向前看嗰塊大餅點分啫嘛，咁一打開黨章又好，打開啲呢個正面宣傳又好，都係講共產黨人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咁啊，一部分人富起嚟，偏偏又係嗰啲有權有勢嘅，咁啲人梗係唔瞓啦。咁嗰陣時其實文建華可能你唔知，梁建國更加細啦嗰陣時，80年代， 八十年代 幾開心， 好淒涼嗰啲工人啊， 係 叫做下崗。 哦，嗰啲我知，有睇報紙。 係啊，咁叫做優化，優化企業，咁嗰啲。老工人起碼做了20年工齡㗎啦，就買斷你嘅工齡。其實等於係咩咧？就踢咗你出去，俾少少錢你，因為通脹好快脆，你啲錢就冇㗎啦。咁但係咧，你就冇咗社保啦，即係唔再保護你下邊。其實嗰啲好多係我哋啲同齡人嚟嘅喎，即係唔係好老嘅啫喎，三張領嘅啫喎，四張五上下嘅啫喎，因為16、17歲出嚟做嘢啦嘛。咁一個優化咧，誒呢啲係工人階級、領導階級嚟嘅喎。佢哋踢咗出去以後，其實好淒涼嘅。 係啊， 真係白冇。 但係嗰陣時唔係話，就算唔公司冇咗，佢下咗崗，但係都有社保咩？ 冇呢回事。到2003年以後有咗錢啦，先至叫做有一個叫做低保。 哦，咁樣。 個低保咧係叫做即係。 俾買米錢， 嗯， 到而家都仲有啊！即係我啲同齡人咧，有人而家仲食緊低保嘅，好淒涼嘅。個低保係咩咧？大概係你如果喺廣州市，你可以有大概800蚊一個月咁上下啦。咁如果你係都未解決住房問題咧，嗰800蚊真係即係做乞衣咁就係啦。 嗯， 咁講翻80年代。大家就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個初心嘅問題啦， 嗯， 啊，就眼見嗰啲有權又夠膽用權謀私嘅人咧，發得好緊要， 嗯， 嗱嗰陣時有一個名詞叫萬元户， 哦， 但係萬元户開頭就係農民喎，自由自包，即係包產到户嗰啲， 都唔係，第一批出國翻嚟嘅海歸，即係佢哋。即係萬元户就唔出奇啦，佢哋可能去過日本、嗯、去過澳洲、去過美國、歐洲翻嚟，即係我哋嗰陣時喺歷史界都見到呢啲萬元户，真 係 身光頸靚、啊，完全唔同嗰啲氣勢軒昂啊，直頭好似魯迅講四條漢子咁樣嚇，喺汽車度跳落嚟，西服革履。 咁佢算唔算技術官僚？ 佢哋唔係官員，佢哋學者嚟嘅咋。 嗯， 但係佢只要出國講學一年半載，攞咗啲咩件翻嚟咧，梗係唔同使法啦。嗰陣時我哋仲係70-80蚊個月，你諗下萬元户係咩概念啊？ 嗯， 即係啱啱開始公屋私有化嗰陣時啊，即係大概700-800尺嗰啲小單位咧，都係1-2萬元嘅啫。 嗯 啊、所以嗰陣時萬元户係好巴閉嘅天文數字。咁嗰陣時咧，講翻呢個初心，其實你開幾多大會、發幾多文件或者寫幾多文章咧，都係其次嘅。最緊要唔怕啲友忘初心， 嗯， 只怕你冇一個制約嘅機制。 嗯， 你如果有一個制約機制咧，佢根本佢想貪都貪唔到嘅。 係啊， 點解你要等佢億億聲？床下底嗰啲銀紙數以噸計，你先至捉佢咧？佢係一個好長嘅呢個貪腐過程嚟嘅啫喎，啊！佢包第一個二奶嗰陣時候，你剝佢得唔得咧？唔好等佢包到第18個先剝， 第100個喎、 啊。啊！咁呢啲初心咧係需要人民有監察嘅機制， 係啊， 即係好似。而家黨章憲法裏面都寫得好清楚嘅，係有嘅喎，但係有冇實行到咧？ 同、嗯、埋有冇用？ 唔係你上訪都拉，係、嗯、 啊， 咁點監察你咧？ 即係都唔係人民監察 啊，係 啊。 所以你話嗌人不忘初心，你一個就要你使到啲人咧唔敢去貪腐，第二個咧你敢貪腐咧，第一次就捉住你。 嗯。不過馬鼎盛啊，你話講初心咧，哇！我哋睇到咧，由即係過去你一創咗100年啦，中間嗰個轉折轉咗咁多次，你講邊一個階段嘅初心先？即係大家都記唔起啊！你明唔明？即係咪最原初去到邊度？ 唔緊要，你9200萬黨員，每個黨員都有個初心嘅。咁啊，請問你幾時入黨咯？你幾時宣誓嘅咯？宣誓嗰陣時咧，你係寫咗好多次申請書，翳咗好耐，審查咗你好耐，先俾你踏入咗呢、這個，即、就、係、是、好似已經進入咗呢個仕途啦。啊，入黨先有得做官噶嘛。咁嗰陣時你真係可能係真心嘅喎、啊。誓神劈願話我要 你宣誓當真㗎啦。 咁、啊、但個初心其實即係個誓言嗰度啦，因為個人都係有用同一個誓言， 你又唔一定係入黨嘅。嗱，就算你係嗱，我可以咁講，每個人生咧都有3個初心嘅階段。第一個初心嘅階段咧，係你唔知嘅，啊，你從冇到有，砰聲跌咗落地下，喊一聲嗰陣時，你係冇初心嘅，你係混沌嘅啫嘛。咁慢慢有咗知覺，咁你自己就開始去學習點樣去生活，點樣生存啊！啊！呢、這個初心咧，其實係好淺嘅，就可以忽略不計。第二個初心咧，就係、是、你求學階段，點樣都應該從小學計啦嚇、啊，讀 K 嗰啲應該唔算。 有啦，我哋我的志願係咪先？ 唔係你初心啊！我 我的意思是 即求學的初心。 你求學的初心呢，你一定是看兩樣東西、 嗯、 第一你看你的教員，你的教師或者老師、 嗯 啊、在你的眼裏面，他就是知識的化身，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你有什麼不明白問他，他實明的，他可以教你的、啊、他可以為你解惑的。第二個呢就是教科書，或者講書本啦，泛指書本啦、 嗯、 我們小時候那時候只要印出來的就很大的了，就要信的了，敬石自止嘛。 嗯哼， 那這個就是求學的時候的初心，那時候是認為呢那些是絕對正確的，你跟著做就 OK 的了、 嗯、 因為最重要是給分你嘛，可以升級的嘛、啊、可以去好一點的學校嘛、啊、那第三個初心就是求職的初心、 嗯、 就是你進入社會了，揾食啦，亦都從好嘅方面講咧，你開始對社會有所貢獻啦，有所回報啦，啊，養咗你咁大，教咗你咁多嘢，但係嗰陣時咧，你嘅初心係邊個咧？可以講係你嘅上司，唔一定係好高嘅上司，就係、是、你日日見到嘅上司去教你點做嘢、 嗯， 甚至係你同輩嗰啲台灣人叫咩？叫先進，啊。即係資深員工，即係佢哋教你點樣去謀生，點樣去履行你嘅職務嗰陣時咧，你嘅初心咧係向佢哋學嘅。但係當你學有所成嗰陣時候，你就先知道佢哋唔係好勁嘅啫，你仲可以勁、嗯。其實就係我第一 part 所講嘅呢個初心係不斷完善嘅。不斷修正的完善和修正，現在被人說到成為衰的名詞、啊、一些成為即語言藝術，其實是好的，真的要完善的，每個人即比如說你老了、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啊、其實 你想 有一個杯要跌落地下，你想住自己七老八十了，其實咪等佢跌咯，跌咗先數啦。唔係你仲想身手敏捷，諗住自己打網球嗰陣時候，嗰個杯就接住啦，你啊撲咗街啦， 咁慘。 咁你嘅初心咧就必須要忘咗你嘅初心嘅，因為你係心長力。 係明白。 係嘛？ 明白。 咁呢樣嘢你唔好。鬧我成日講色衰愛慈，佢真係咁樣嘅，個、啊、存在決定意識啊嘛。 但係會唔會有唔同層面啊？因為我哋唔係就係求生存，而係我哋有啲理念或者甚至信念咧。我諗講初心成日都係講呢一層，就唔好忘記。 嗯。 嚇、啊，譬如話宗教嚇、啊，即係基督教啊，即係愛主啊，即係咁樣嚇咁講，即係或者呢一個所謂委身嘅概念啦、啊、即係我哋好笑，我記得咧大學一年班嘅時候咧，就係、是、有好多學生會啦，咁佢哋要宣誓，宣誓喺台上， 學生會都宣誓， 要宣誓好嚴肅㗎， 咁邊個監誓啊？ 哦，有嗰啲學生事務處啊，評議會啊，評議會啦、啊，咁啊佢哋係每一步著曬西裝，著曬制服，佢哋彩排好多次。佢到底啲嘢冇咁認真，交功課絕對冇咁認真，但係佢哋做個儀式好認真。然之後喺台上邊咧，佢講一啲字係好沉重噶。我好記得我一年班時望住個同學喺度講：我哋要委身於呢一個學生會，即係我哋呢個咩社，譬如支社咁樣嚇。咁、我望住佢話委身咁嚴重，即係會。但係嗰陣時大家有嗰種熱誠。 咁你講宗教嘅講奉獻啦、啊，奉獻冇回報嘅喎、 啊，不奉唔誒、回報嗰樣嘢，如果你宗教嚟講，就唔係此生報嘅嘛，有陣時 係啊， 係來生或者係永生。 你奉獻係你一個虔誠嘅教徒嘅義務嚟嘅喎， 係啊，冇錯嗱，係講義務，同埋咧唔係講回報嘅，而係無條件嘅，其實係。 嗯 即係你唔知係，甚至殉道者，你諗下，你預咗添啊，啱唔啱啊？愛情都有殉咩？ 殉情 嗰啲叫做啊，你企喺嗰度，浪打嚟又唔走，最後變咗望夫石。 係咯，咁呢咪就係初衷。 不過頭先阿教授你講嗰個初心嗰個不變嘅時候，宗教性嘅，我係認同嘅，因為始終阿馬兄講嗰種初心嗰個變動咧，喺人世間塵世之中，一本凡夫俗子， 他在一個生活或者成長的過程之中，他對生活本身的應對呢，隨著環境變遷是要慢慢修正。但如果你是宗教來說，譬如馬兄都是一開始的時候都說這句句初心是出自《華嚴經》，《華嚴經》裡面他始終都是說你一個修持，在佛教的修持那裡你都要不要忘記你的初心，才方得始終才可以最後達至到你那個宗教的最終的目標的嘛。所以我們說初心的時候，就是究竟我們說是一些形而上永恒不变的东西， 是不是追求的理想？ 但是我们讲开一些在现实上，在社会上，每个人生存每一日他碰到的生活上或者是其他工作上他碰到的问题，而令到他的初心转，工作一定会的，每一个就算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哇，当然是初生之族，觉得自己天下无敌，我大学毕业了，终于我出到嚟社会了，我坚了，咁我梗系要做一啲创一番事业噶啦。咁呢个系初心嚟，真系有。咁但系你知啦，去到社会嘅时候，啲人就磨灭晒你嘅灵觉噶啦嘛，磨到你滑捋捋噶嘛，有阵时。 然之后你嘅理想主义破灭，哇！点原来你好羡慕嘅，即系好敬佩嘅一啲人品。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如此的， 吓死你咁样。 不过你所讲的初心呢，其实是真的 so simple 啊，sometimes naive 嗰只， 冇错。 点解咧？因为你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嘛，你只系读咗两句书，有少少理论吓、啊，你嗰把刀咧自以为磨得好利，但系你都未试过披荆斩棘噶嘛，咁所以你唔好怪人哋將你磨到滑呢啲，而係應該多謝人。如果唔係你仲係周身係立嘅話咧，你死得好快。 冇錯， 而家死得 死咗幾次添啦、 嗯嗯。 所以個清淨經咧有幾句説話都幾過癮嘅。佢話人生雲水過，平常就自然心。當繁花落盡，洗盡圓華，我哋是否還記得那昔日嘅？初始之心，呢啲咧比較富有詩意啦嚇、因為佢呢個初始之心咧，應該係大而化之嘅，係一種好朦朧嘅一種理想嚟嘅。你每日柴米油鹽醬醋茶嗰陣時咧，你仲諗住初心咧就好煩噶啦。你要去奮鬥，你要去爭取，一個個崩咁攞翻嚟，你仲諗住嗰啲初心，其實係已經。好遙遠嘅事情，咁除非好似我哋呢啲咁七老八十嘅，你要退休嘅啦，啊嗰頭近嘅啦，咁得閒先至諗諗初心係乜嘢咧？嗰陣時我哋讀完大學出嚟嗰陣時想點咧？無非係兩樣嘢啫，一個係追求歷史嘅真相，第二個係追求歷史發展嘅真理，係呢兩樣啫。我諗讀文科嘅都走唔甩嘅啦。但問題你去到社會真正那些咁坎坷的路途，你就知道一鋪一碌是什麼滋味了。 嗯。 是吧？你那時初心你很朦朧，還記得啊，那時原來想這樣，其實很難做的喎、啊。你堅持想找真相，你得罪很多人的喎、啊。 是啊。 那真相點解你要去探索真相呢？為什麼真相不是每日隨便可見的呢？就是因為有人去篡改它，去抹殺它，去塗抹它嘛。現在你想去挑戰人家那些那麼辛勤的勞動，你是不是？ 是啊。 就是說上升的啊，你死不死啊你？ 不想死啊。系咯， 即系厕所挑灯啊，找屎啊嘛。 所以咧，其实话你系咪勿忘初心真系好好用嘅。佢要你记得啲乜嘢就记得啲乜嘢，唔应该记得啲乜嘢就唔好记得啲乜嘢。 佢一句说话咧就闹你忘本咁解、 嗯。 啊，你以前咧都系个泥腿子，都系打工嘅。啊，咁你而家咧爬上高位，你就唔记得咗。以前那班老友啦，好似陳勝咁做咗大王，你哋嗰班耕田佬入到佢皇宮裏面拍曬膊頭，啊講埋曬佢即係著開浪褲嗰啲事， 如果唔殺你殺邊個啊？ 仲有你身前萬貫攞翻大部分出嚟，係嘛？ 嗯， 由頭開始嗱，咁咧由頭開始呢件事咧，係咪就叫做莫忘初心咧？有個例子真係幾好。咁啊，台灣有一個攞米芝蓮三星攞咗好多次嘅大廚啊。咁咧有啲人都可能都知道佢名字叫江振成，佢好得意噶。佢每喺一個地方做成功咗咧，譬如包括新加坡啊邊度咁樣。一成功咗，攞咗幾次三星，佢就接埋佢嘅，咁佢就會搬去第二度再嚟過。咁最近就翻返去台灣，要做將台灣菜成為中國八大名菜以外嘅第九個名菜咁樣，去即係攞地道嘅材料咧、食材咧，點去製造一種味道出嚟？咁啲人都問佢：你做咗好地地爆曬棚，點解你又接咗佢咧？佢話咧，因為当你去到呢个位置，你应该归零。你归零，你先可以重新出发去试新嘅嘢。佢好有信心。咁咧就呢个咧，系咪即系叫即系佢都系佢莫忘初心啦？就话如果佢要做一个好嘅厨师，佢嘅自我要求系点样 样？呢个系另类嘅，好非常之另类嘅。 嗯， 你作为一个实业家， 嗯， 哪怕系好少少门面一间餐馆，你嗰、那个。所有人的初心搞呢间嘢都是要达到个三星米芝莲，然后呢开分店，然后呢上市，都是呢条路嘅啫。咁、你真系边度行啊？又重新嚟过？即系呢种人非常之另类，我唔批评佢，佢中意咁样嘅生活， 佢 中意挑战呢啲浪潮而嚟嘅。 佢可能就系佢个初心就 系 话，我每一次嘅主食都系一种朝圣咁嘅感觉。 冇错， 我已经耐咗，我已经丧失咗咁嘅感觉，要重新去发掘翻。 好啦，咁啊，听完新闻翻嚟再讲最后一节。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历连续六个季度的经济收缩，创有纪录以来最长的衰退期，随着出口和投资等环节渐趋改善，本港今年首季经济表现会有可观增长，但是承认受疫情和社交距离措施影响，部分行业的经营仍然深受压力，令经济复苏步伐出现不平衡的情况。陈茂波在最新网志表示，政府消费开支增加6%至10%，能够抵消部分私人消费开支的萎缩，发挥逆周期支持作用。他希望透過預算案達至穩住民生、穩住經濟。立法會通過財政預算案之後，包括為協助失業人士提出的100%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和電子消費券計劃等措施，會全速推進落實，讓市民和企業早日受惠，緩解經濟改善不平衡的部分壓力。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期望最快本月初重开本地游，已经陆续收到业界登记和申请。他相信反应踊跃，因为业界已经没有其他业务可以做，本地游可以让领队、导游和司机赚钱维持生计，估计高峰期是未来的周末和母亲节。黄俊达说，本地游豁免的新条件包括工作人员需要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如果身体情况不许可，需要签署承诺书，提供医生证明，同埋每7日病毒检测。参与的旅客就需要使用安心出行。他承认 司機、導遊和領隊年紀較大，未必能夠馬上接種疫苗。至於旅客使用安心出行方面，就希望與政府商討增加彈性。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公務員的國家事務培訓，在各個培訓範疇中加強公務員對國家事務和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認識，是未來的培訓重點。張建宗在網誌說，政府成立公務員培訓諮詢委員會，就培訓和長遠發展提供指導意見。委員會正集中檢視四個主要範疇，包括國家事務和基本法、領導才能、創新及科技應用及國際協作。而為進一步加強國家事務培訓，培訓處會在現時和九間內地院校合辦研習課程的基礎上增加培訓名額，都會將香港和內地合辦的公務員交流計劃擴大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首長級人員曾經到內地參加研習課程的比例，隨著培訓名額增加，政府的目標是將比率由目前大約 75% 逐步提升至 100%。 澳洲珀斯一名在酒店協助檢疫工作的保安人員和他的兩名同住者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外界關注當地會否因此需要在兩星期內第二次實施三日封城期。那名保安人員現年20歲，早前接種了首劑新冠疫苗，他目前和7名同住者接受隔離檢疫，其中兩人亦確診。珀斯是西澳洲首府，亦是澳洲第四大城市。州長麥高恩說，未決定是否需要在當地星期日宣布再次實施三日封城，但是強調現時的防疫措施到位，加上口罩使用指引、追蹤緊密接觸者和進行病毒檢測等措施，都有助政府控制疫情。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吹微风，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同埋有几阵骤雨。展望天气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而家开始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柴湾连城道呢，上山方向仍然都系挤塞㗎，影响到现时啦，柴湾道回旋处一带仍然都系车多繁忙。车龙呢排到过去东区走廊近柴湾专业教育学院。驾驶人士啦，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喺九龙区方面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亚街道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界限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锦田公路高步桥面来回，同埋新良潭路乌蛟屯烈士碑去大埔。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人都觉得阿彪唔讲嘢，其实佢想讲嘅嘢都放晒喺开心谜题嗰度。 喂，阿彪啊，开咪啊！ 够钟啦咩？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朝朝都有彪爷开心谜题啊！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开咪 with CIBS 旅游记者洪慧冰。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返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开咪 with CIBS 轮椅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点解每日都要不开心？ 开咪 with CIBS 交通 man James Og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阿强嚟， 马上到。 做咩啫你？ 你叫阿强过嚟啊嘛，我咪马上过嚟咯。 唔系啊，我系叫阿强嚟，唔系叫阿强过嚟啊。 强嚟响度。 强人是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强尼， 手下留情， 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讲埋初心，咁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這个作为执政党嚟讲咧系好啱嘅啊，因为佢喺做革命党嗰阵时许下好多诺言啊，嗰阵时就因为有国民党做大啦，佢诶要取而代之，咁所以就讲好多和民主啊、自由嗰啲嘢。嗰啲算唔算初心呢？唔知啦、啊、总之而家就、起码唔好咩贪污啊、腐败啊呢样嘢，特别而家做咗执政党以后啲着数越嚟越多，咁都要讲下初心嘅、 嗯、 但係我就奇怪，即係最近呢一几年啊，成、 嗯、 日引用中国傳統嗰啲語言， 嗯， 就好少話真係引用馬克思列寧嗰啲説話， 嗯嗯。 如果講中共初心，追根尋源都應該追翻到去馬克思嗰度啊， 係 啊，但係就少啦。咁係咪中國特色咧？係咪即係社會主義初心階段就係咁樣咧？咁又唔知道，不過呢啲唔想我哋知啦，嗰啲唔關我哋事。我哋只系知道，呢啲政治語言係一時一樣嘅出，久唔久又出一句，咁我哋又要理解一下。 係啲流行用語啊嘛，所以要調查。 咁正如馬興話齋啊嘛，初心都不停變動噶嘛，因應形勢而改變噶嘛， 因人而異啊。 同埋都有國情嘅，即係譬如我真係睇過兩個版本嘅所謂文藝政策咁啊嚇。咁喺延安時候關注嘅嘢咧，就另外一樣嘢。去到老習咧嚇、啊，即係我哋即係主席啦。佢提倡嘅所謂文藝一定要港人即係生活嘅美好啊，國家嘅即係所謂嗰啲咩叫願景啊， 正面嘅 景啊，正面嘅光明一定要講光明面咧。嗱、啊，譬如啲話劇，你就算點樣講人間嘅即係痛苦，冇嘅嚇。啊要俾翻啲光明啊！咁啊，而家我都睇到呢個趨勢，但係咧光明同埋幸福都要有基礎咁樣。即係如果你心裏邊真係唔開心嘅話，你個係咁樣谷係冇咩用，你都要清洗好多心裏邊嘅擔憂慮啊！嚇，或者你期望過嘅係一個咩生活？即係呢一類咁啊，就係唔係就係一個口號咯嚇。咁但我有個問題想問阿馬鼎盛咧，就係、是。其實如果你睇喺國內咧，共產黨嘅數字咧，共產黨員嘅數字咧，又唔係咁多嘅，係咪因為有好多關卡，唔係話你想入去就接受啊？即係你有種熱誠想做共產黨員， 9200万共产党员，你仲嫌少？ 我唔知咩叫多，我就以为 呢个比例当然系相当之高啦。全世界人口国家超过9200万，你都不知我数。有几多个啫？我谂唔超过20个。9200万、英国都冇啦，法国都冇啦，德国都冇啦，意大利都冇啦。喂，咁啲大国七支都数咗几个啦。是吧，咁你其实係好大好大嘅数字嚟㗎。因为毛泽东嗰陣时讲过嘛，佢话真正懂马克思主义嘅人呢係好少嘅。哪怕係中央都冇几十个。咁、啊、你睇啱啱奪取政权49年嗰陣时全国有几多共产党员，我諗大概几百万啦。500万左右啦。咁嗰陣時5亿人，1%，5亿人500万，咁而家14亿，14亿1%，1400万，哇！真係都算幾多，但係都未到9200万啊嘛，你個百分比係高好多啊嘛。 咁就係有意識培養噶嘛，由小仙隊，跟住又共青團，咁樣一路咁上噶喎。 我都講咗啦，呢下嘢學秦始皇啫嘛，盡收天下兵器。咁14亿人裏面當然就有比較優秀啲噶啦。個標準可以唔同，但係基本都係智商情商有翻咁上下嘅。咁佢見到呢啲人咧，就納你入黨，咁你起碼咧就宣誓咗，有一個組織，接受監察，係你簽咗約噶嘛？ 要過組織生活啦，咁 就係咪永遠㗎呢個約？即係如果你有啲咩情況，你要退黨係先至會被接受。 好似冇退黨機制 喎。有最新版嘅黨章講得好清楚，係允許退黨嘅，唔係話即係。只准我开除你，不准你开除 我。 啊、可以退党。 咩条件啊？ 你提出嚟咯，你提出嚟咩咩咩上级 要 组 织接受啊？ 备案啫。啊，因为事实上，如果按照党章规定，退党嘅条件好简单嘅啫，只要你3个月唔过组织生活。 唔交党费， 嗰啲系组织生活之一。啊、但系听讲而家交党费都唔使烦劳，你攞住啲银纸去交， 唔系电子 呢个批， 唔系啊，即系喺工资度已经扣咗啦，都费事你烦啦。咁但系而家好多党员出外噶嘛，即系呢个疫情之前出去外边公干又好，私干又好。莫讲话3个月啦，啊，一年都唔翻嚟过组织生活啦，咁，但系就唔会话因此就取消你嘅党籍。所以啲9200万咧都会有啲有点讲咧，有啲虚数啦吓，但系唔会太多。呢个比例咧系相当之高嘅。 咁啊，有冇 quota 啦？我想即系叫嗰啲叫配额啊？ 有配额啊？ 系几多？ 有 吓？点定？ 嗱，你就讲军队，军队系最控制得紧嘅地方啦。咁一个班，即系呢个战斗嘅组织最低嘅就一个班啦。啊，大概11个人一个班啦。3个党员一定有嘅。点解呢？因为3个党员就成立一个党小组，咁、一个连9个班，咁一个党支部，一个营3个连就党总支，一个团3个营咧就党委，党委就应该系一个好坚实嘅呢个党组织嘅基础啦，因为党委可以决定好多嘢啦，即系少少嘅唔系太大嘅嘢，唔使上报，党委自己就处理咗呢个团嘅党务。大概呢个团咧300多党员，佢处理咗。咁呢个系中国特色，苏联都唔系咁嘅。苏联原来苏联同中国嘅军队嘅党组织 是有差別。中國解放軍一個團的政治委員就必定是這個團的黨組織的書記，即是21122，即是軍內職務和這個 黨內職務是一致的，蘇聯不是。即是我看一些資料，蘇聯一個黨支部的書記可能是兵來的， 嗯， 那他黨政 分開比較早。那有一個說法呢，是在實踐當中覺得黨政分開比較好，為什麼呢？就是所謂衛國戰爭，或者說蘇德戰爭。 嗯， 啊，蘇德戰爭一打起來的時候呢，斯大林就意識到不要將這場仗打成一場階級戰爭，要打成一個民族戰爭。 嗯， 所以那時候就黨政分開很明顯，還有呢，那時候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的力量允許東正教這些神職人員 起身 來到、宣傳，叫些人民即是保衛祖國。那保衛祖國好過保衛黨嘛。 嗯， 所以這一點在二戰以後 你看他因為軍艦上面沒有政委的， 嗯， 軍艦裡面他代替政委的職務的一部分叫做什麼呢？叫政治副艦長。 嗯， 他跟中国是有这个不同，中国就很坚持一定是党政一回事，啊，最后干脆就是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说解放军是国军，不是，是党军。 嗯 嗯，这个是原则来的，这个是中国特色。嗯，所以 你说为什么要有这么大数量这么大比例的党员呢？那他认为比較維穩。 嗯 啊， 嗯， 各級政府都兩套班子，啊，一套是政府，嗯，一套是黨，所以各 點止啊？有人大呢，有政協呢，有監委呢，哇！而家好多花樣啊，班子多啦，唔係點解咁多官呢？你全世界都莫名其妙，中國人大佢覺得係個國會啊， 幾千人， 人大副主席。成廿個， 嗯， 副主席人哋諗住，如果需要嘅話，一個即係佢係，如果按香港嗰啲官場係咪誒？你嗰，那個處長去咗出差，那個副處長就頂上，係咁嘅意思啫嘛，係嘛？ 署任啦， 使唔使二十個副處長啊？ 泱泱大國嘛，同埋任命有佢特殊嘅任務嘅。不過呢樣又提到咧，即係我哋有啲人忘記初心嘅原因，就係話開始嘅時候就好簡單嚇，咁但係慢慢工作嘅時候就發現，咦個情勢係幾複雜，咁於是咧佢個雜唔係淨係雜務多，而係佢發現好多價值上邊嘅矛盾衝突，喺呢一個情況裏邊咧就冇咗開頭嘅快樂啊。所以咧有啲人點解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咁譬如歸故里嘅，我哋都知啦， 揾夠咗咯， 系啦，即系悠然南山下咁啦嚇。咁咧就喺裏邊再揾翻自己啊。 嗯。 咁啊，呢個揾翻自己其實都係初心嘅起源啦嚇。咁呢個成日都會有嘅。譬如梁敬國咁，我諗你做嘅職業都好多元化，又做過高官，又做過商界，又即係每次喺依一個來來往往，或者係辭退再入場。或者是再砌过咁样，咁你嘅体会更加多。 你啲书院女唔恨得咁多噶啦。 我好恨，但我都好坎坷嘅。唔系 你坎咩坷啊？你 读 完书就教书，教完书就写书。 行政嘅， 即系无灾无难 嗰啲嘢。 好多办公室政治嘅。 唉，你贪得意啫嗰啲嘢。 贪得意啊，都俾人怼嘅。 啊，咁抵死。抵死你自己拣嘅， 你啲工作一定咁噶嘛，系啊。 咁你喺人嘅社会入边都好难避免吓，啊，各方面嘅暗战、明战会出现咗， 一定会嘅利益嘅矛盾啊嘛。 啊，咁你喺工作嘅过程之中，你话个初心系咩咧？即系正如我都话啦，啱毕业嗰阵时候就觉得自己真系好似 已经完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事业了、嗯、开采了另一个新的事业了、嗯、这个事业呢就哇静待我去开发静待我去发挥啊发扬啊、嗯、 你的专师是哪位呢我想你的专师应该拿出来打劈劈。 啊为 什么教学生教到咁另类嘅、 啊。教到咁戆居啊。 啱啱读完大学哪怕你拿完博士出来就认为天下无敌。这个老师真的。 我哋系咁， 佢真系揾你笨喎、 啊。咁啊唔关老师事嘅，我学艺不精啫，应该咁讲。即系你始终喺嗰个年代嘅，我哋毕业就觉得喺社会上都算系少数。 即系点调 你系少数啊？你考到咁高嘅职位， 即系话俾你听嗱，十八罗汉嗰个牧人行，你打出去啦，你出去啦，冇有怕噶啦咁。好快死 嘅喎！所以我咪即系开头条路都唔系咁畅顺咯，都跌过几次噶。 应份应份， 少年得志， 唉， 少少啦，少少啦。咁但系你话睇翻个初心嘅时候，就系话，当你每跌一次嘅时候咧，有机会你就会谂翻你以前本来你系想点、嗯，但亦都有啲人可能系跌咗之后，佢可能觉得，咦？唔关我事嘅喎，其实都系人哋嘅问题嚟嘅喎。 呢样大镬，呢样大镬， 大把。 即系出咗问题以后怨天尤人咧，咁啊证明你继续跌。 嗯， 系 啊，因为你搵唔到个真相啊嘛。 嗯。 有句说话，即系话你进入一个新嘅环境嘅时候咧， 嗯， 你唔好去谂住改变环境。而是要去適應環境、 嗯、 哪怕你有一個通天的道行、 嗯 啊、你入一個新環境的時候單槍匹馬秘書都不多過你就想去改變人家、就是、行之已久的制度和他的遊戲方法哇就算你真協助億萬家財你都做不到、 嗯、 你要取代一個東西即系而家，我攞一帶一路嚟懟冧你以前即系幾百年嗰啲資本主義嘅制度。 嗯。 諗起嚟就好偉大，實行起嚟咧就好坎坷。係啊，一定，喂，利不十不變法。 嗯。 你係咁諗，嗰十幾個國家咧，嗰幾十個國家係咪咁諗咧？即系凭乜嘢要围住你嚟转咧？ 咁咪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咯。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讲一第六，即系简单讲一讲，就系喺嗰个 execution， 即系喺嗰个实践嘅时候咧，其实出咗啲问题嘅。 嗯。 咁你始终你吓、啊、有个好宏大嘅构思，但系到咗落实嘅时候咧，用翻现行嗰套官僚体制去推行啊嘛。但是現行的官僚體制其實已經出了很多問題了嘛、 嗯、 你說他不認為嘛、 哦、那沒辦 法他認為他是最好的嘛 最完備但就算是多完備都好我覺得很基本的、嗯就是做人或者做事情都是人家會怎麼想呢人家有沒有得到他想有的利益呢 小絕人有得到做巨大的利益、 就是、你又要看看為什麼他要陪你玩呢是吧、就是、這些是很基本的 他有個理由、 嗯、 第一即係咁多年嚟，起碼十幾年嚟啦，我啲經濟砰砰聲，兩位數字，保唔到八，保七，保六都叻過你好多。咁呢個事實證明我係得噶嘛，唔係話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啊，社會主義可以救資本主義添啊。第二，喂，你睇下你啲疫情，一陣啊美國，一陣啊英國，一陣啊印度，嚇、啊，而家我冇。我歸零 啊！同埋見到話啲青少年活動幾 開心，咁慰味啊！啊，文傑華都躍躍欲試啦，想翻去啦。 佢想 唔使戴口罩啊嘛？ 佢想開 party 啫。 係，我見到頭先話啲演唱 會 咁開心， 年年都飛幾廿次，而家 係啊，而家冇得飛。 真係悶啊！ 年紀冇飛啊，真係。 係啊， 即係搞到要去上健身班就慘。 同埋仲有啦，對於所謂自由民主嘅解釋啊，原來有體系啊，呢個我哋係第一次，即係好多年嚟第一次開始咁樣思考。 嗯， 好啦，時間差唔多，寶寶聽日晚黑。讲嘅问题咧，都几襟估嘅，叫做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 咁贵， 最高指示嚟噶，唔好玩啊，唔准批评噶， 冇， 咁啊，揾刘兰昌讲下，仲有马恩赐、马丁成，咁啊，下面听支歌，许廷铿嘅无力感。